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。等不到人，也至少盼着自己。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， 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。 答 我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，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，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，懒在这里懒在这里，一生一世赖着你。

too busy chasing stars. And you're always gonna fly away just because you know. 谁忘记把自己走 on Why don't you give a little bit more 算着最准确的意见，俗套的对白，像这无数次演练，方程式的原点，延伸到科学般的爱恋，坚信这一切都会如期出现。第一眼身边，你却一直都没有发现，还在等待不成立的预言。哦哦，爱是一支利剑，射向了靶心中间，从此生活开始真心话大冒险。 Join us. 纪念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。